我好想你，几万个日夜，想得快疯了。 何峰拎着孟云的后领，把他扔一边去。 少废话。 姬童突然紧张地抠起手来，不敢看二鬼。 我要回家了。 哎，我错了，我该说我哥哥爱你。 何峰伸手要打他，孟云笑着闪到一棵树后。 他也喜欢你。 何峰腻他，没有说话。孟云偏身躲了躲。 这么看着我干嘛？ 真的吗？ 骗你做什么？我的眼睛不会出错。 他只见过我三次。 跟几次有什么关系？我觉得吧，虽然身体不同，可是灵魂之间会有感应的，哪怕他现在愿意为你去死，我都不觉得奇怪。为什么不告诉他呀？ 不想让他知道过去的事情。 选择性告诉喽。 再说吧。 不过以后你打算怎么办呢？一个人一个鬼，总不能一直这样吧？让他一直不嫁人，等到老死病死。 何峰不理他，离开此地。孟云跟紧他。 也好办，让他现在就下来陪你。 舍不得。 你下不了手，我来啊。 你是想去狱里面滚火球了？ 反正有你护着我，我可不怕。再说了，你舍得让我下地狱？ 舍得。 切，口是心非，我不信。 总之你别动什么歪心思。 知道了，他可是你的命根子，我就是说说而已，没趣。 我有时候不在，你帮我照看一些。 你不是都吩咐下去了，附近谁敢动他？ 难免漏掉一些。 好好好，何大人，我一定护好你的心上人，你就放心走吧。 你办事我不放心。 那你还让我帮你？ 不用白不用啊。 何峰去郊区了，听闻有异鬼闹事，他要去查看一二。孟云悄悄跟在季童后面送他回家。洗漱完，季童心神不宁地写着题，半小时过去，看的还是第一行。那个女鬼说何峰喜欢我，到底是哪种喜欢啊？他用笔敲了敲脑袋，告诉自己不要再走神了，却忽然听到窗外一阵清脆的笑声。谁？ 是我，孟云。 姬童定下心，拉开窗帘，看到孟云飘在外面，脸贴着窗户。 轻点敲哦，敲坏了我哥哥可是会心疼的。这么仔细一看，眉眼还有几分相像呢。 像什么？ 我哥哥尚未婚娶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他呀？ 我 你现在怎么这么害羞呀，脸都红了。想想他前世那个孤傲的样子，完全和现在这腼腆小姑娘联系不起来呀。不逗你了，我是来保护你的。 既是何峰的妹妹，必然不会害我。你要进来吗？ 我进不去的，有门神看着。你好好学习吧，我不打扰你喽。 孟元吹一阵风，关上那扇窗，飞走了。季童拉上窗帘，看着试卷上密密麻麻的单词，心更乱了。半夜，季童惊醒了，一睁眼就看到床尾熟悉的黑影，他依旧是那副黑斗篷，遮住了半张脸。你怎么在这里？ 我听到你叫我，我就来了。 我叫你啊？难不成说梦话了？从前妈就总说我喜欢说梦话，真要是叫了她的名字也太尴尬了。 你害怕我就走 啊？别走。何峰刚要消失，姬童叫住了他。何峰又现身，姬童往上坐了坐，拢拢被子，头靠着床背。我加放了很多镇邪的，不会对你有影响吗？ 不影响。 那门神呢？ 他们拦不住我。 门神在哪儿？ 我为什么能看到你们，却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们？ 他们不现身的。 好吧。对了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忙？ 好。 我都还没说是什么事儿。 任何事都可以。 你是程巡使，应该见过不少鬼吧？ 对。